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6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4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是春节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一次代表读书俱乐部祝您犬年大吉。其实我们今天过春节的方式有很多，除了合家团圆在家里度过之外，很多朋友选择出国旅游。在众多的旅行目的地当中，有一个地方是很多朋友去欧洲的首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本书。我们要聊一本与旅行、与法国有关的书。那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国际出版策划人凤凰阿谢特的总经理徐格飞女士，欢迎徐老师。再和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米夏你好。 咱们今天要聊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小佛爷带您游法国》。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是中国朋友最熟悉的，可以说是最熟悉的一首法国歌曲啊，叫《伊莲》。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向往欧洲，去的时候可能会选择意大利，选择法国啊，法国一定是要去的，有的时候几个国家一块去。那去之前其实旅行嘛，总要做一些准备啊，了解那个地域的文化，那个地域的历史。那《小佛爷带你游法国》是一本什么样的关于旅行的书？ 对，米夏，这首歌让我觉得也非常的熟悉，是我当时学法语的时候第一首学的法语歌。 这首歌说起来也有快二十多年的时间了。 是的，非常非常的那个经典。法国人会很意外，我们中国人竟然知道这首歌。 比如说，这就像，比如说一个法国人在唱《粉红色的回忆》。 是的，我们说，哇，你怎么会知道《粉红色的回忆》呢？ 啊，对，就差不多这样的感觉。是吧？啊， 是这样的。 但是很有代表意义哈，很经典。 对， 小佛爷带你游法国。 小佛爷法国、为什么是小佛爷呢？ 对， 因为我们很多中国朋友到巴黎去玩，都会去一趟老佛爷。 对，去春天百货，去老佛爷。 是的，那小佛爷呢，本原名叫做 Frédéric Lepage。而 Fred 这个词，然后就是 F-R-E-D 这个词，我们听起来有点佛的这个发音，加上呢他自己长得圆圆的，特别可爱，然后我们亲切的称他为小佛爷。小佛爷带你游法国这本书和 普通的一个游记或者是旅游指南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小佛爷特别喜欢中国，那他有很多中国朋友，然后他身边家人也有中国人。他说每次中国朋友到法国来找他玩，然后总是问他同样的问题，说诶，你建议我，我只有三天时间或者我只有七天时间，你建议我怎么玩法国是最有效的并且最好玩的。而他每次都要手拉手拉着中国朋友说，我告诉你注意的事情要这个，你一定要去这个地方，那个餐厅性价比最高，然后那个地方是最好玩的纪念品。所以呢，小佛爷慢慢时间长说，那我还是为中国朋友干脆写一本这样的一个特别有主人公色彩特别有个人色彩的这样一个手拉手带你游法国的一本书。它其实说起来好像是游记，但更多的有点像是一个文化的书，就是即使是我们不去法国的人也可以读这本书。 就是为中国读者量身定制的一本书。 没错， 刚才说的小佛爷其实是这本书的作者啊。一个喜欢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并且了解中国朋友的这样一个法国朋友啊，在手拉手的带你了解这两个国家彼此衔接、彼此连接的地方啊。其实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亮点，或者和普通的这个旅游指南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啊，他把这个在时间点上把中国和法国进行了一个横向的串联，这个题目就叫历史长河中的中国与法国。他选取的时间点，选取的历史事件很有意思啊，是一般的这个计时时间年表上你可能不会看到的。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啊，他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然后左边是我们中国的商朝，那右面呢是来自欧洲东部的民族占据了这片土地，就当时的法国是个什么样子，然后从公元前800年一直说到中世纪，这就到了公元451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中国是在晋朝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那个晋朝。那时候法国呢是比如说公元395年的时候，罗马帝国分化为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然后再往后历数，比如说到了唐朝的时候，我们开元盛世的时候，那个时候阿拉伯人开始攻占法国，后来被查理马特阻止。 对，米夏这一段特别有意思，就是我经常听到法国学历史的人跟我讲说，说当时中国唐朝包括北宋的时候，中国是最发达最文明的地方。而那时候其实整个欧洲都非常的落后。大家还在抠土豆吃呢。那么我们这么竖着对比一下之后，我们意识到不管今天的文明看起来是怎么样子的，其实对比一下历史真的很有意思。 对，非常的有意思。那个时候唐朝嘛，盛唐啊，那个是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发达的国家啊。 对，包括宋朝，南宋和北宋的时候，外国就是真的比起来的话，如果我们当时可以穿越的话，我们从北宋直接穿越到比如说包拯，如果直接穿越到非洲的话或者是欧洲的话，他会发现哇，原来是那边还在做这些事情。 对啊，咱们接着往下捋啊。比如说刚才徐老师说到了宋朝啊，那比如说北宋的时候，你看他举了一个1095年，那一年苏轼去世了。欧洲在做什么呢？那个时候法国在干嘛呢？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去耶路撒冷占领基督教圣地的军事行动。那个时候仍然是战争，中世纪嘛，可以说是将近1000年的这种文明上的黑暗啊。而中国那个时候是宋朝，我们经常说弱宋不弱啊，弱宋的这个北宋啊南宋啊经济是非常非常发达的。那再往后比如说1337年，这个时候我们进入了元朝，那法国在干嘛呢？英国和法国拉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就是百年战争。 对， 很有意思。那文艺复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中世纪结束了，文艺复兴对于欧洲来说非常的重要，这时候欧洲的文明真正的崛起了。那个时候中国处于明朝，1515年啊，那个时候欧洲比如说佛罗伦萨啊，那个时候出现了很多大师。后来就是比如说进入了清朝啊，清朝1789年，那个时候是乾隆帝时期，其实已经开始实施了闭关锁国的政策。那个时候法国在干嘛呢？路易十六召开了最后一次三级会议，这次会议导致了法国大革命。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1789年， 对，没错， 我们最熟悉的埃菲尔铁塔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年，1889年建立的啊。 是的， 我们今天看的时候都已 已经矗立了100多年了啊。其实这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它这个纵向的串联，串起了两国的历史，又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把两个国家交叠的地方给大家展现出来了，这一点难能可贵。就像我们去法国旅游的时候啊，比如说那个导游说，哎，这个你看这个建筑很漂亮吧，这个教堂，他建它的时候我们中国是唐朝或者我们中国是明朝，他如果给你一个这样时间的点的这样一个佐证的话，你就会觉得哦，这么多年了， 特别亲切，而且听起来特别有代入感，说哇，当时的时候中国明朝比如1515年竟然法国是这个样子。 对，其实代入感这个词特别棒啊，就小佛爷出了一本代入感很强的书啊，为中国读者量身定制的。其实我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去描述这本书，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啊。还有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文化的书，他说了很多法国的文化。 对，他不仅给我们告诉我们说就是法国有什么，而很多有很多为什么和有趣的背后的小故事。其实这也是比如说我在法国生活了很多年，但其实看完书之后我感觉我生活的12年还不够，我还想再回去生活12年。就是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些让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只看到了就是表面上的一些美，但是小佛爷告诉我们很多内部的一些很多内涵很有意思的故事。 对，说他有代入感，说小佛爷是你的朋友啊，你的朋友当然就会体贴你，就会为你考虑啊，就会很贴心。比如说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我们希望我们不冒犯，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行为举止都会让人家觉得啊，你是很好的啊，你没有侵犯到我，没有冒犯到我啊。那小佛爷在你出行之前他肯定也是要嘱咐你的啊。 对， 其实有些章节有些文字会让你会心一笑，你就理解了哦，表象之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比如说他在这本书的31页就写到了，就是不靠谱的偏见和成见。我们说人与人之间其实都不能完全了解，何况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度，何况我们是第一次谋面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理解外国朋友的一些行为举止， 还有他们的反应，比如说我们说的什么，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对，我们用我们已知的信息去辨别他，去判定他的时候觉得这个不可思议，但是你知道他的来路或者经历了什么的时候你就理解了啊。这个不靠谱的偏见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小佛爷就写到啊，由偏见所形成的错误认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出于不了解，每个民族多少都会有被误读的情况，有时候这些固定思维造成的偏见可能与真实情况相近，但有的时候是对事实的歪曲，甚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一派胡言。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应该尝试去了解偏见背后被歪曲的真相，这样彼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对方。法国人对中国人所持有的偏见有时很荒唐，但也许中国人对法国人的偏见也不相上下。我想此时此刻啊，徐老师对这一点感受是很深刻的，因为您在法国待了12年啊，从最开始看到表面，从慢慢的融入他们的这个社会，到渐渐的了解和理解，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继续看小佛爷是怎么写的啊，他说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人的集体想象中，法国人通常是这样的，什么样的呢？理想主义者，爱吵架且不守规矩，自私，无法适应现代化，面对竞争停滞不前，懒惰，经常罢工或休假有文化并且热衷艺术，吃很多面包尤其是长棍啊，常常喝香槟和高级葡萄酒，爱狗，疯狂到让他们可以处理他们的小便，然后成天穿一些充满创意的奇装异服。 这些都是我们对法国的这个就是远看的时候，这种如果我们非要夸张的形容的话，有点像是一个关键词，说法国人是这样的。 对，其实我平心而论啊，比如说我们去过法国，就是听周围的人介绍法国人的时候，这里的词肯定有他点到的。 没错没错，包括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法国人怎么看我们中国人呢？比如说我们去法国旅行了啊，就是法国人可能会有的时候和你点头示意啊，会看你。那他们其实当时在怎么看我们中国人呢？就是他这样写到啊，当然有些观点可能是荒谬的。法国人普遍相信所有的中国人是这样的，什么样的呢？功利、聪明、勤奋、好群居、功夫高手、打太极、随地吐痰、吃大米、讲话大声、从来不说不、笑的声音很大、 骑自行车，总是不停地拍照，并且在拍照的时候比出剪刀手。啊，就是法国人是这么看我们的啊。 对，他们大部分人在不了解中国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而且但是这些其实小佛也把我们的潜台词说出来了。这些潜台词是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外国文化，不管是法国人看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看法国人，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以后，这事情会非常有意思。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法国人很骄傲，就是他们的民族自豪感非常的强， 有点距离感。如果你不熟悉的话， 对，那他这种骄傲是哪儿来的呢？但是他也很好哄，就是很容易和你达成一种一致，或者说对你赞赏有加。就是比如说你夸他的民族，你说哦，巴黎好漂亮啊，他瞬间就融化了啊。 对，哇， 他那种高傲就瞬间就崩塌了。 他有自豪感，这种文化自豪感和民族自豪感。 对，其实您在法国12年啊，说说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民族自豪感？ 这毕竟法国曾经啊这么多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文化最丰富，他曾经是毕竟是一个殖民者，而且他认为他曾经征服过世界。 对， 但是真正你说起来的时候，他们其实那种自豪感，我觉得我们也有自豪感。只不过我们表达方式不一样， 我们含蓄啊。 对，但是其实中国人和法国人之间有两三点是全世界我认为所有民族当中最相像的两几点，比如说我们都特别喜欢吃东西。 对， 我们对美食，对真正的美食的这种欣赏和这种喜爱，我们可以在桌子上吃5个小时的饭，同时聊5个小时的菜。 对对， 下次去哪里？ 饮食文化都是非常发达的， 非常相近的。对，还有就是，其实法国人和中国人都有非常多的那个礼节。吃饭的时候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或者是说话比较不叫做啰嗦，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的文明比较久远，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那个相对复杂程度就多一点。 对， 美国人就不会这样。所以在法国那些小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小事情，只要你都知道了，就变得特别简单。 对，其实你这么想啊，通常饮食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往往是历史也比较久远的， 没错， 文明灿烂，所以它才有饮食上的文化。 是的， 相反新兴的国家啊，或者说包括英国，这工业革命之后才崛起，你发现它其实饮食上相对于法国，相对于中国 没那么丰富， 没有那么丰富啊。所以说中法两国还是有着很深的这种渊源的啊。 我们有很多可以恋爱的基因。两个人看着顺眼，只要那个眼儿，只要那个之间就是我们最基础的误解和最基础的理解是通的话，这两个国家和文化特别有共鸣感和共同感。 对，其实小佛爷也细心地告诉大家啊，如何搞定法国人。 这张很好玩。 这张特别好玩啊。他写道，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巴黎人法国人大概可以算作一种野生动物。 他只有自己才能这么说自己，我们不能这么说人家。 对，就是他是自嘲嘛。 对，他自嘲， 我的同胞我自嘲，我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许多野生动物都被人成功的驯化了，甚至变成了宠物，陪伴在人类左右。那么想知道怎么搞定这些难搞的法国人吗？一起来学几招吧。就是他告诉你怎么搞定他啊。法国人啊，这都他自己说自己同胞啊，他说尤其是巴黎人没什么耐心啊，一旦意见相左他们就会很烦躁，就是大吼大叫，失去理智。这时候啊，你要把他们晾在一边，千万不要让自己说话的分贝高过他们，要保持镇静，微笑说话，要温柔。你如果坚持住了，那么你就看到了以下的变化。就什么变化呢？最开始这个巴黎人会觉得你很傻啊，他会不耐烦，这是他心理上的一些变化。接着呢，他会觉得你认为他很傻，他就有点不高兴了。再接下来就是巴黎人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生气，他好像就失去了目标。然后巴黎人开始安静下来了，最终巴黎人会乖得如同一个10岁的孩子。这时候你把他们就可以手到擒来了，就是不正面的发生冲突啊。 是的，对，其实这点说的特别准，就是他跟你喊的时候，其实他以为你会跟他像拉丁人一样抱起来。他说哇，我们两个都吵起来了之后，这不是很这个两个火搭起来了。如果你真的不吵，并且很文明的看着他，并且微笑的话，就他把他弄糊涂了。 对， 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慢慢的慢，反正可以沟通了。 对，就一个巴掌拍不响， 真的拍不响。所以这点还是真的很真实的。 对，其实我们知道，如果去界定法国人的话，你一定会用一个词叫浪漫啊。法国的女孩子也很漂亮，小佛也非常贴心的告诉你，那搞定一个巴黎女人啊， 哎，这个词是不是很有诱惑你？ 对，那怎么办呢？哈、啊，然后他也就是描述了，他说事实上，巴黎女人相信自己拥有得天独厚的双重优势，就是她是巴黎人，她是法国人，同时她又是巴黎女人，她心理上那种优势就更加的强烈了啊。首先作为巴黎的一份子，他们就已经很自命不凡了，更了不起的时候，他们还汲取了艺术、时尚、电影中的女性优雅的那种精髓，简直就是精致的雅致的化身。也正因为如此，巴黎女人对甜言蜜语会更加的受用。然后她说，我可以教你几招啊，这时候你就有了傍身之计。比如说礼仪上的啊，他说从中世纪开始，骑士们就以尊敬和体贴女士为荣了，这是从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行为准则。他谈到了历史啊，历史沿袭下来的、骨子里的，不是说后天受教育怎么样，他传统他基因就是那样的。法国男人显得就是要绅士一些，他们习惯上让女士先行，让女士走在人行道的内侧，为女士开门，为女士拉开座椅方便她入座，女士站着的时候他绝对不先坐下，帮女士拿外套，在女士抽烟的时候他会适时的递上打火机或者是火柴啊。 这些基本的礼仪还有一些呢、就是小飞这边没有提到的，我们觉得特别好玩的，就是比如说他看到你很美、那他与其去赞美你，他可能会握手的时候把你的手抬得很高，直接吻一下手， 那就吻手里哈。 对、还有就是刚才说餐厅里边，就是包括现在特别好的餐厅里边的女生的那个菜单是没有价格的 哦， 他希望女生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 这个我觉得在全世界范围内啊，所有的女性都希望受到这样的礼遇是吧、 是的、而且咱们中国男生也可以学这套，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在中国也可以用。 但是我觉得这个学的这个过程啊，还要经历一段时间， 要自然，对， 要自然，就是你后天习得的和你看他从中世纪就开始了。中世纪什么时候？大概5世纪到15世纪的时间啊，他1000年骑士文明留下来的那个种子就在他们的血液里，所以你现在单提了出来一个法国男人和一中国男人比的话啊，就是人家那个绅士可能就是骨子里的。 不过那个米夏，我还跟你分享一个比较我自己有感受的事情哈，就是这些东西说实话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和表面的东西。中国男人对一个女人好的时候，他是觉得我对你好，我照顾你。但是这个照顾是更长久更源远流长的， 我要对你负责任， 对，我要照顾你一辈子。而法国人觉得我们两个浪漫就 OK 了，你还期待什么呢？ 对对对，所以甘蔗没有两头甜， 没法比， 没法比。 对，就他那套背后的那个，就是我们中国男生可以学 更实在 这些表面的这些皮毛的东西， 对， 但是其实最珍贵的东西实际是在心里边，还真的就不是这些表面上的动作。 对， 不过如果你作为我们中国男人或者是中国女人刚到法国的时候，了解这个背后的基本技巧还是挺好玩的。 对对、其实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文化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 对，他并不是一个男人，比如说你去约会的时候一个法国男人，然后他跟你做到了刚才说的所有的步骤，包括菜单都是看不到价格这种。但是他对你那个爱通常是一个浪漫的爱。 对，就是浪漫期过了。 对，后边的事情跟他没关系。 对，就是一个是外在形式的，一个是内容上的， 内涵的，对， 我要给你什么啊？ 没错。 所以说，不同的文明滋养出不同的这种文化，甚至是在爱情和婚姻上的承诺方式。 而且米夏，我学的第一次法语课的第一句完整的法语话叫做Laissez moi tranquille，英语叫做 Leave me alone， 离我远点儿。然后我们当时是一个就是法语老师，我问他，我说我们第一堂法语课你叫我们离我远点是什么意思呢？ 对呀、 当时班上有20几个中国女生一起喊离我远点 Laissez moi tranquille。他说因为法国男生特别的浪漫，你们这些可爱的中国女生肯定在马路上经常被人骚扰。那这句话要比那个 bonjour 就是你好还要实用，因为你告诉他说不要骚扰我，不要骚扰我。 我记得我去法国的时候，当时一个领我们玩的一个那个工作人员是一个台湾女性啊，她说她嫁给了一个法国人，然后她说我是我丈夫的第15任女朋友。 是法国男人确实非常浪漫，然后之后又揭穿了他们的面目， 带任期的。 对，就是我时刻其实都在担心他有没有16任或者前14任杀回来。 这个比喻太可爱了 啊，非常非常好玩啊。所以说每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我们到一个国家去旅行的时候，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他的生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表象，但是你不理解他背后是怎么回事啊，你不理解他经历了什么。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它的来路的时候，你就释然了。其实对人也一样，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哈，因为你知道它的来路，你就知道它所有的反应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嗯，而且这并不因为这个我们会觉得，恰恰相反，我们会更喜欢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去觉得它和我们不一样，但这个不一样其实是最美的。 对，其实我们去旅行，我们接触到不同的人，你就是在斩获不一样的生活， 发现你自己。 对， 发现你那个法国的自己。 对，所以很多人是愿意去旅行的，觉得旅行不但是放松自我，同时也是在游历 在充电， 在充电啊，在看别人是怎么生活的。那我们继续听这首《依恋》，在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这本《小佛爷带您游法国》。 Joie, mes peines et le fond de ma vie comme la vôtre. Je voudrais trouver l'amour, simplement trouver. 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 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1:30，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为您推介的这本书叫《小佛爷带您游法国》，那它是由凤凰阿谢特出版的。此时此刻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直播间的嘉宾是凤凰阿谢特的总经理、国际出版策划人徐格飞女士，欢迎徐老师。 Hello， 米歇。 嗯，我们继续聊这本《小佛爷带你游法国》啊，这是对于中国文化和法国文化都非常了解的一位法国朋友为中国读者量身定做的一本书啊，让你更好的去了解法国的文化，更好的去游历这个浪漫的国度。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去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域啊，总是希望自己是得体的啊，不要冒犯到人家。其实刚才也说到了，那中法两国饮食文化都源远流长啊， 是的， 去了肯定要尝尝法国的这个大菜。那在餐厅里其实也有我们中国人啊，中国朋友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啊，我们让徐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徐老师在法国待了12年。 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保持一个彼此尊重的一个心态，其实那些细节都不是最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态是 OK，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都很舒服。那比如说喝汤的时候不要出声音啊，比如说用刀叉不要发太多的声音，还有点菜的时候不要张嘴就喊服务员，人家被吓到了，说这是干什么的 啊？ 还有就是一些基本的吧，比如说。我们说谢谢，哪怕对服务员，因为我们要尊重他们。在法国的很多服务员是非常不容易当的，他们又很有知识，动作也很快，所以我们对他的基本尊重也会让他给我们端菜的时候和整个流程会非常的顺畅。还有倾听一下他们给我们的建议。还有点菜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一般是不会鼓励我们点我们吃不完的菜，而且法国菜是一道一道，他不会是那种自动给我们分着吃，不像我们经常点一圈儿。那一道一道菜的时候，可能点菜的时候，我们跟他说，如果我们希望分的话，你先跟他说一声。还有就是，不管是吃甜点还是吃任何事情，在吃任何一道菜的时候，说话声音别太大。他们的不管是好的和不好的餐厅，通常大家都比较期待能够有一点点安静。我们干杯的时候可以干杯之类的，但是不要太那个吵到旁边的邻居，因为他们的椅子都很 就是很近。 对，很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去法国一个展会，然后当时中国有一个代表团过来派很多领导过来了，然后有的人说好吧，给我订一个包房。然后那秘书找了一天找不到包房，说格菲呀，你能给我推荐一个那个法国高档餐厅的包房吗？我说没有包房。他说：“我们领导怎么办？”我说：“领导就坐大厅吃吗？ 就堂吃得了呗，要什么包房呢？” 对，他们很少有包房，除非那种特别高级的酒店，专门要一个房间可以。 就大家是平等的，一样。 对，我们是平等的，而且还有一个小的事情我们可以做，会让他们非常开心，就是我们会说，我们非常希望能见到一下厨师，并且感谢他这顿饭。如果我很喜欢，在中国如果叫厨师出来，意思是说。什么问题？ 菜有问题， 就是在法国，如果你觉得菜真的很好，你可以感谢他。 其实在中国，如果你说，哎，这菜真好，我想见一下厨师，对厨师也是一种礼遇 啊，是吗？我在中国没这么做过，可以吗？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正的特别有水平的大厨啊，他如果说这个你做的太好吃了，这个来咱们这儿的顾客想见一下你，他也会出来吧？ 嗯，还有小费的事情其实也挺重要的，其实没有多少钱，像普通咖啡厅的话，哪怕我们喝咖啡花了十几欧元，比如说点了个甜点两杯咖啡，你如果给他留一欧元，哪怕一两欧元，其实表示对他的工作的尊重。如果一点都不留，他会认为你对他是不满意的。 哦， 不像在美国，他的要求是10%-15%，其实是很高的。比如说我们吃了一顿饭，发了50块钱，在美国你应该留5到7美金。 嗯， 但是在法国其实两欧元就差不多了。 嗯， 所以这点点小心意是。当你把花送给别人的时候，你手上也是留香的嘛，就是对他尊重，他能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 对，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会更加的顺畅，他甚至会送你一点东西啊。我觉得这点小小的这种善意，不管是吃饭还是在我们整个这个去法国玩的路上，你看着别人的眼光是善意的话，别人就会对你有格外的，给你更多的知识，帮你更多的，让你旅程更开心更顺利。 对，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态度吧，其实那个小技巧，当小佛爷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你看一遍就 OK 了，也不一定非要背下来。但是这个态度就是，那我在乎你，也希望你能够关注我一下。 对，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这样啊。可能有些小的礼节、小的细节我们没有做好，但是将心比心，如果一个外国朋友来中国，他在餐馆吃饭，他有一个小小的冒犯，如果他内心非常尊重你的话，你怎么可能放在心上呢？ 对，绝对不会。 如果我们去法国，你抱着一颗尊重的心态，我记得哦，我不要高声说话，我记得尊重你们国家的文化和人的话，那你这种心态其实是可以外露出来的，他一定会理解你，帮助你。 从微笑，还有就是，咱们中国人不太愿意说谢谢，包括我和自己周围的朋友和亲人，很少说谢谢两个字。在国外真的是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哪怕别人帮你开个门，不管你认不认识那个人，然后或者是你到一个餐厅里边，别人给你端上一个东西，你看人家一眼，哪怕一小小的微笑， 对， 或者说一句那个 我收到了，我收到了，谢谢啊， merci。 是，就是出国的时候你也发现，我们中国人啊，彼此之间就是和别人也是不太微笑，也不太点头示意。 对， 即使我们自己中国人，就比如说我们住在一个酒店，然后我们甚至在一艘船上，彼此也很少说哦点头示意，有的时候比较少。 而且我越来越发现，当你去很多很多国家的时候，这就像是你一本书。 对， 比如说如果我们是那个会行走的书的话，那我们这本书是敞开的还是关闭的？如果我们的脸上挂的不是微笑，眼神看到不是睁开大眼睛，张开我们的耳朵去抓到附近所有的信息的话，其实旅行最大的目的其实是打开自己， 对， 去发现自己。而当我们不管是去法国还是去另外一个国家，如果你是女生也好男生也好啊，如果你是微笑的，并且你眼睛是睁大眼睛观察周围的事情，你的耳朵是很注意听的话，很有意思的是你发现这个世界都在跟你微笑，都在跟你敞开。 对，用心感受，用眼去看啊，用耳朵去听。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就是你想让他照耀你吗？那你先照耀他吧。 没错， 一定会有反馈的。 对，你会有邂逅，你会有新的朋友，你会有新的知识， 对， 你会有人过来跟你打招呼，你会发现你吸引了很多能量过来。但如果我们是一个关着的书，这个书的封面是紧紧的封闭的话， 对， 那别说吃了，其实玩意也不大了。那所以其实只要是你 先敞开， 对，你把你自己这本书然后敞开，然后你自己用微笑的方式看待你周围，不管是巴黎还是法国还是整个地球，你会发现这个地球都是属于你的。 对，我有一个朋友特别逗啊，他去马尔代夫和自己的太太去啊，就 honeymoon 度蜜月，然后就在海滩走的时候就邂逅了一对德国的老夫妇，然后他们后来就聊得很高兴嘛，后来就彼此 email。后来过了一年，他和他的太太去德国，然后到他家里去做客。 哇， 又过了一年，那个德国的夫妇啊，他们60来岁了，到北京来到他家里做客。然后这个朋友是故宫的志愿者，他带这一对夫妇去故宫玩，吃北京最地道的小吃啊。 太棒了。 如果他们在海滩的邂逅， 互相没有点头示意，也没有交流，那后来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是的，这些美好都来自于当时的他们两个人是相爱的，所以他们充满了能量。 对，爱出者爱返，所以你先释放你的爱，你都不知道你会接收到什么。 是，我也完全同意。 对，其实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比如我们喜欢八喜欢六啊，但法国人也一样，他们的历史源远流长，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些习俗，我们在这儿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法国人喜欢什么数啊？不喜欢什么数？ 嗯，一般人都不喜欢十三。 嗯，对， 对，嗯，他们并不觉得四有什么不好 啊。比如说我们去法国啊，这个分房间正好你是四层四四四，你说我极不喜欢。其实你也可以跟他们的工作人员说，你说我就是不喜欢这数，但人家也会善解人意的给你调开啊。 对对，嗯，这个我们就是对基本常识是，他们一般不太喜欢星期五，然后十三号。你说咱们俩约会那个十三号，然后下午一点钟，然后周五见面吧，他们说挺奇怪，你怎么找这么一个时间？ 哦，所以每个国度都不一样啊。在法国，数字四六八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法国人看来，预示着幸运的是马蹄铁、甲壳虫、四叶草，或者是摸一下木头驱邪，这个也有。 哎，这个木头这个事情，我们经常的生活当中会提到。 嗯， 比如说，我说你，哇，你好幸运啊！ 嗯， 年年都中那个抽奖。 嗯， 然后你就说，我赶紧摸一下木头，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就我要保住这个幸运 啊、哦！中国人好像把这个霉运传走，好像哎，摸一什么东西。 对，他就是我不该有什么运气，还是 我要 保住它 ，hold 住哈。 对，我 hold 住这个木头 啊，是这样。然后他们就是对于彩虹啊，也比较幸，就看到彩虹觉得是幸运的事儿，是吧？ 是的。 或者说打碎白色的杯子，觉得是幸运的。 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是小佛爷教给我们的新的知识。 比如说过年的时候，今年过年我就真碎了两杯子，然后我们家里人说啊，岁岁平安啊，其实跟这个差不多。然后比如说他们觉得左脚踩到狗屎是幸运的，其实咱们也说狗屎运，但咱不分左右脚， 只要踩到了就可以了。 对啊， 因为在巴黎踩到狗屎的几率太大了。 对啊，所以说可能也是一种生活上的自嘲啊，释然，我踩到了这个其实是好事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习俗啊。那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就是它纵向的勾连了两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啊，同时段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本书列举了在中国历史上和法国历史上都非常非常有名的帝王啊，这就是我们的康熙皇帝和他们的路易十四太阳王啊。 是的，拿两个不做比较。 这两个人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他们生活中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这儿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段历史可能不少朋友都知道啊，在155页的时候，因为小佛爷非常细心地告诉你什么景点你要去，什么景点呢，你如果时间很紧你可以把它忽略掉，那凡尔赛宫是一定要去的。 没错，对， 那说到凡尔赛宫就不得不说太阳王路易十四啊。路易十四和我们的康熙爷他们有什么共同特点呢？我们可以用这段文字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啊。这个写到凡尔赛宫的时候，小佛爷这么写道：到北京不去故宫绝对不可能，同样的巴黎之旅一定不能错过凡尔赛宫。当初国王路易十四为了彰显皇权下令修建凡尔赛宫，它是17世纪法国的象征。当时世界上有两大强国，分别是西方的法兰西王国和东方的中国。法兰西的国王自称是太阳王路易十四，而中国则处在康熙帝统治时期。这两位君王可以说是命运相仿，首先他们生活在同一时期，康熙生于1654年，死于1722年，路易十四生于1638年，其实比康熙帝还是大一点的哈。他去世于1715年。其次，他们都是年幼即位，康熙是8岁登基，路易十四是4岁就成为了帝王。那执政第一年都是由摄政王行使权力的，而且他们分别是两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康熙帝在位61年，路易十四在位72年，最后这两位君主都开创了盛世之治。而且有一个细节他也说到了啊，就路易十四对中国的皇帝兴趣从来就没有消减过。他曾经给 中国的皇帝，我们的康熙帝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呢是在1688年8月7号写的，他称呼中国皇帝，就是称呼我们的康熙说，我最亲密的朋友。所以终身没有见面也是路易十四或者说康熙皇帝的一个遗憾吧。 对，当时的飞机还没有这么发达， 不 然的话坐个飞机就 OK 了。 他们俩要见一面，这时间成本确实是高点啊。但是彼此知道在东方在西方和我有一个惺惺相惜的这样一个帝王存在啊，他们同时在好像有几十年的这样一个过往一个交往， 而且同时对两个国家的历史影响非常的和文化影响非常的大， 对， 包括饮食文化。 对，你想想路易十四太阳王他在位72年，导致他想寻找继承人的时候孙子里都没有，还剩一重孙子啊，儿子孙子都熬死了，就剩重孙子了。在位时间太长了啊，72年，这个真的非常少见，在大的王朝里这是属于屈指可数的啊。所以说带着这样的文化背景你再去看这个凡尔赛宫了解路易十四的时候，哎，你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我觉得。 嗯，而且凡尔赛宫其实去过一次的人，他都知道自己应该再回去。 对，包括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就是巴黎啊，那都是值得你一去再去。你说两三天，甚至一周的时间，都不足以让你整个浸染在那个环境里头啊。 而且去之前，我真的是建议所有有想法要去欧洲旅行、有经过巴黎的人，一定要。就是很值得去花哪怕2小时时间去过一遍这个类型的书。 对， 就好像你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之后，你看到的那个整体的巴黎和法国的品质和你的印象都是真的是几何型的增长。 对，真的是这样啊。我觉得像徐老师说的，就是去之前要做做功课，旅行会更加的丰满。 对、 啊、 非常加分。 而且就是像我关于欧洲的书啊，真的是去欧洲之后回来读的。因为之前也做了一些功课，但是你对他更深入的了解是因为你有了对他感性的认识，比如说回来读了极简欧洲史，读了文明之光，就是因为你看过他，你曾经和他有个近距离的交流，你会他对他有那种感性的认识，你再读历史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有兴趣， 所以你想再回去。 我当然想再回去啊。所以说即便大家没有去过法国，或者说你即将去法国，或者说你真的你已经回来了，你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啊，当我再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依然觉得是一种享受啊。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知识点我原来不知道啊，他写到了一篇叫拿破仑的中国情缘啊，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皇帝，他和中国有什么交集吗？真的有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讲拿破仑，我们知道他后来被流放到一个小岛上啊，其实这小岛离意大利更近啊，那个时候就是各种传言都有，就是慢慢的给他下了毒啊，他导致他最后去世了。 对，有各种版本的 各种版本的。但你知道吗？就是在他的人生的最后岁月中，曾经有900个中国人陪伴了他。 所以当时在拿破仑最后的时候那段时间，如果我们可以采访他的话，他肯定会说我非常的喜欢中国。 对，他当时是被流放到了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啊，就是1815年到1821年，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岛上呢有很多工人和仆人，其中就有900名中国人。最后拿破仑啊，曾经还写过啊，他预见过中国会改变整个世界的命运。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被为之震动。哎，这也挺好玩的。 这句话曾经是很多法国人的一句警示的话，他们说哇，中国是一个沉睡的狮子，如果中国醒来以后，这个世界都会 trembling， 都会震动的。 对，然后他还写到，就是拿破仑在这个圣赫勒拿岛去世的时候啊，他在岛上整个被拘禁了6年，然后呢在6年的时间他远离故土，和中国人朝夕相处，直到1840年他的遗体才被送回法国，葬在荣军院的这个圆顶的教堂当中啊。去过巴黎的人一定对荣军院那个建筑啊，那个 经典印象很深， 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还有可能提到拿破仑，大家可能会知道那个甜点，巧克力那个甜点叫拿破仑。 对啊，所以说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啊，你去了那儿之后会觉得啊，简直太棒了。那我们之前在交流的时候，和徐老师交流的时候啊，徐老师向我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就说，我在法国待了12年，但是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还回去， 再回去待12年再回来 啊。为什么这本书会给你这样的震撼？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它都有各种不同的层次，你感觉是就像一个 那个洋葱，你以为自己看到洋葱的样子，你扒开一层发现了还有一层。 嗯， 然后我经常觉得当我们旅行的时候，其实这个宇宙和这个世界，尤其是像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坐飞机，可以坐船，可以坐火车， 嗯， 我们可以从北京到上海，我们从上海到广州到西班牙，你会发现人是一样的人，但是我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我们吃的是不一样，我们穿的不是很一样，而且我们的最深的需求是一样， 嗯， 而且我们做书的去年我们发现一本书在跟我们解释说，比如说我们和植物之间，比如说和香蕉树之间65%的基因是相同的， 嗯， 我们和猩猩之间大猩猩之间99%的基因是相同的，嗯，那么就是这个宇宙实际上是连接在一起的， 是的， 就我们你和我之间看起来很不一样哈，嗯，但实际上我们99.9%的基因完全是一样的， 嗯， 那么当你看到另外一个人类，包括你到另外一个文化当中去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在发现你自己， 嗯， 而法国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另一部分， 嗯， 所以每次去欧洲旅行，或者是去我在法国有一个书店和工作生意，然后经常会觉得，哎，它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任何一个中国朋友去法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不是在发现另外一个国家，我们在发现我们自己的另外一部分。 嗯，其实这说到了一部分这个旅行和读书的关系啊， 嗯，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就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啊，这都是一个， 哎，这个整个一句话，我爸爸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啊，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对吧， 嗯，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啊，对， 说来说去是一回事儿， 对，其实读书的同时你也在读人，读人的同时你也在读自己，嗯，有人说这个读书是心灵的旅行啊，这个其实你旅行就是你一个文字游是心灵的读书啊，其实你一直在解读这个社会，我觉得刚才和徐老师聊天啊，因为您去在法国生活过，还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地域生活过啊，很早可能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游历过这么多国度，你觉得旅行和阅读真正的我们翻纸质书它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哎，我首先想分享一个对书的这个， 嗯， 为什么我们想做书？嗯，我去年在法国和一个出版人聊天，然后他跟我们有一件事情特别有共鸣，就是比如说你有一本特别喜欢的书，是你这么多年一直很珍爱的一本书， 嗯， 而当时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你在和这个作者在有一种你和他一对一的交流。而这个交流呢，在你每翻一页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一部分心灵、一部分的感受、一部分的记忆和他在讲的事情的时候给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这本书的比如300页，每一页都有你自己的一部分进去了， 嗯， 那当你合上这本书的时候，其实那本书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因为你花了3个小时看，而你把自己的那个心灵的一部分放进去了以后， 嗯， 这本书变成了你和作者之间的共同的作品， 对， 嗯，所以当你把这本书放在书架上的时候，尤其是你喜欢的书，不喜欢的不算数哈，只要你喜欢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就是你生命的一个见证和一部分， 嗯， 所以你不会扔掉它， 比如说你觉得有感情， 对，你喜欢的书，嗯，你看过当时你真的打动你以后，打动你的心里的时候，除非你搬家实在没有办法，或者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然这本书我们是不会扔掉的，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嗯， 这也是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中很大的区别，就是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这个心灵的一部分和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承载到一个 PDF 里边。 对， 所以你没有办法放到书架上，并且去摇视它， 就你无法把它转换成一个物的存在放在那儿。 对，就跟我们身体一样，哦，我们是一个物质的存在， 嗯， 那么图书有个这个魔力，就是它是你生命的承载的一部分，并且被放到了书架上。 嗯，所以它外在的形式很重要。嗯， 旅行呢，其实您刚才说旅行这个事情，旅行也很像这个，就是旅行是当我们带着自己的心情去旅行的时候，我们收到的每一个信息，每一个图画，卢浮宫看的每一个光的那个打到一个雕塑上面的这种印象，变成了我们生命的一种记忆， 嗯， 这个记忆有点像是一个珍珠，而这个珍珠就像是我们人生当中最美好的记忆全可以穿在一起，它像一个珍珠项链， 嗯， 然后它会永远永远永远存在我们身体里边， 对， 嗯，所以虽然它没有表象出像书一样那么立体，这么放在书架上，但其实已经存储在我们身体脑海， 嗯， 甚至细胞中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去看美的东西，我们想去听美的东西， 嗯， 想去感受美好的东西，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存储的是美的和真诚和善良的。 嗯， 那就跟吃也差不多，就是我们吃进去的任何一个东西都会存在我们的，以一种形式，能量的形式存在我们身体里边。所以读书、吃东西、旅行，听起来好像是三件不同的事情， 嗯， 但实际上是一种 就像我刚才说，是一种我们的 让自己的生命更丰富。 对，它从一种外在和内在的方式，有一种不同的形式，让我们这个生命变成了一个生命，就是一个旅行 ，life is a journey， 对吧？ 对，也许我们的生涯有限啊，但是在这个时间段中，你采撷了那么多，收集了那么多，当你老的已经不能再行走的时候，你依然觉得我非常富有。 对，你的珍珠项链已经有350公里长了， 你觉得哇，我拿起哪个珠子都觉得哦，真棒哈， 珍贵呀、 那节目还有三分钟结束啊，徐老师给我们推荐两本书，您觉得的好书？ 我去年真的是改变我的人生观的和我的整个幸福度的一本书叫《生命》，是风华诗特出版的，去年我们全个团队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一本儿童科普的，听起来是儿童，但实际上大人也可以看，它讲的是万物之间不可思议的连结，它让我们意识到这个宇宙当中的，包括我们身体、海洋、大树、空气，都是基本上同一个原材料做的，所以我看到一个其他的动物或者是人类开心的时候，我也会开心，看到他们难过，我也会难过，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生命和自己周围的生命更友好，所以这本书特别有意思，8岁以上就可以看， 超 级推荐 啊，超级推荐啊， 生命万物不可思议的连接方式， 这是推荐了一本书哈， 还有第二本我也特别特别喜欢，它不是一本，是一套，它是我们2016年的一个经典的，当我们是和那个小松信一起合作的，红披风的品牌这个做的，那本书讲，这一套书讲的是，一个美国的作家，他看起来有40多岁，胖胖嘟嘟的，他画的画风很像是一个4岁的小孩画的，然后他叫 Todd Bach， 陶弟。然后他的作品当中每一本都充满了正能量，比如说有一本叫 It's okay to be different， 就是不一样没关系，我们经常会觉得生活当中大家每个人都在比较，比如说你和我不一样，或者是我和他不一样，然后他比我高了，矮了，胖了，瘦了，我就觉得这句话特别有特别简单，而且任何年龄都听得懂，叫做不一样没关系， 不一样没关系啊。 It's okay to be different. 特别好，这是给大家推荐的两本书，第一本是《生命》，第二本是一套啊，丛书。 陶弟的书叫《不一样没关系》。 不一样没关系。那最后送大家一句寄语，关于读书，关于生活都可以，或者说不一样没关系这句话。 那个有一个词我特别喜欢，叫做 Life is a daring adventure， or nothing at all， 就是生命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旅行，要不然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我们还是让它成为一场不可思议的旅行吧。 首先敞开你的心扉哈， 对， 张开你的眼睛，你的耳朵，用你的心去感受啊， 对， 去释放，去接纳， 你会发现当你张开的时候，那些所有有那些神奇的邂逅的人都是一个敞开的状态， 打开自己啊！也特别感谢今天徐老师能够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再一次和大家推荐啊，由凤凰阿谢特出版的这本《小佛爷带你游法国》，如果你有去法国的打算，一定看一看这本书。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